你好，我是杨晓峰。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主题是理解 Java 的字符串。今天我会聊聊日常使用的字符串。别看它似乎很简单，但其实字符串几乎在所有编程语言里都是个特殊的存在，因为不管是数量还是体积，字符串都是大多数应用中的重要组成。今天我要问你的问题是 String、String Buffer、String Builder 有什么区别？ String 是 Java 语言非常基础和重要的类，提供了构造和管理字符串的各种基本逻辑。它是典型的 immutable 类，被声明成为 final class， 所有属性也都是 final 的。也由于它的不可变性，类似拼接、裁剪字符串等动作都会产生新的 string 对象。由于字符串操作的普遍性，所以相关操作的效率往往对应用性能有明显影响。String buffer 是为解决上面提到拼接产生太多中间对象的问题而提供的一个类，它是 Java 1.5 中新增的。我们可以用 append 或者 add 方法把字符串添加到已有序列的末尾或者指定位置。 String buffer 本质是一个线程安全的可修改字符序列，它保证了线程安全，也随之带来了额外的性能开销，所以除非有线程安全的需要，不然还是推荐使用它的后继者，也就是 String Builder。 String Builder 在能力上和 String buffer 没有本质区别，但是它去掉了线程安全的部分，有效减小了开销，是绝大部分情况下进行字符串拼接的首选。几乎所有的应用开发都离不开操作字符串，理解字符串的设计和实现以及相关工具如拼接类的使用，对写出高质量代码是非常有帮助的。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前面的回答是一个通常的概要性回答，至少你要知道 string 是 immutable 的，字符串操作不当呢，可能会产生大量临时字符串以及线程安全方面的区别。如果继续深入的话，面试官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考察，比如可以通过 string 和相关类考察基本的线程安全设计与实现，各种基础编程实践，考察 JVM 对象缓存机制的理解以及如何良好的使用，考察 JVM 优化 Java 代码的一些技巧， string 相关类的演进，比如 Java 9中实现的巨大变化等。针对上面这几方面，我会与你详细聊聊。一、字符串设计和实现考量。我在前面介绍过，String 是 immutable 类的典型实现，原生的保证了基础线程安全，因为你无法对它内部数据进行任何修改，这种便利甚至体现在拷贝构造函数中。由于不可变， immutable 对象在拷贝时不需要额外复制数据。我们再来看看 String buffer 实现的一些细节，它的线程安全是通过把各种修改数据的方法都加上 synchronized 关键字实现的，非常直白。其实这种简单粗暴的实现方式非常适合我们常见的线程安全类实现，不必纠结于 synchronized 性能之类的。有人说过早优化是万恶之源，考虑可靠性、正确性和代码可读性才是大多数应用开发最重要的因素。为了实现修改字符序列的目的， String Buffer 和 String Builder 底层都是利用可修改的数组，二者都继承了 Abstract String Builder， 里面包含了基本操作，区别仅在于最终的方法是否加了 synchronized。 另外，这个内部数组应该创建成多大的呢？如果太小，拼接的时候可能要重新创建足够大的数组，如果太大又会浪费空间。目前的实现是构建时初始字符串长度加16，我们如果确定拼接会发生非常多次，而且大概是可预估的，那么就可以指定合适的大小，避免很多次扩容的开销。扩容会产生多重开销，因为要抛弃原有数组创建新的数组，还要进行 array copy。 前面我讲的这些内容在具体的代码书写中应该如何选择呢？在没有线程安全问题的情况下，全部拼接操作是应该都用 string builder 实现吗？毕竟这样书写的代码还是要敲很多字的，可读性也不理想。下面的对比非常明显，这部分代码请点击文稿查看。其实在通常情况下没有必要过于担心，要相信 Java 还是非常智能的。我们来做个实验，把这段代码利用不同版本的 JDK 编译，然后再反编译，先编译再反编译，比如使用 JDK 9，再来看 JDK 8的输出片段。而在 JDK 9中反编译的结果就非常简单了，你可以看到在 JDK 8中字符串拼接操作会自动被 Java 转换为 String Builder 操作，而在 JDK 9里面则是因为 Java 9为了更加统一字符串操作优化，提供了 String Concat Factory 作为一个统一的入口。 Java 自动生成的代码虽然未必是最优化的，但普通场景也足够了，你可以酌情选择。二、字符串缓存。我粗略统计过，把常见应用进行堆转储，然后分析对象组成，会发现平均 25% 的对象是字符串，并且其中约半数是重复的。如果能避免创建重复字符串，可以有效降低内存消耗和对象创建开销。String 在 Java 6以后提供了 intern 方法，目的是提示 JVM 把相应字符串缓存起来，以备重复使用。在我们创建字符串对象并调用 intern 方法的时候，如果已经有缓存的字符串，就会返回缓存里的实例，否则将其缓存起来。一般来说， JVM 会将所有的类似 ABC 这样的文本字符串或者字符串常量之类缓存起来。看起来很不错是吧？但实际情况估计会让你大跌眼镜。一般使用 Java 6这种历史版本，并不推荐大量使用 intern。为什么呢？魔鬼存在于细节中。被缓存的字符串是存在所谓 permgen 里的，也就是臭名昭著的永久带。这个空间呢是很有限的，也基本不会被 full GC 之外的垃圾收集照顾到，所以如果使用不当的话， OOM 就会光临。在后续版本中，这个缓存被放置在堆中，这样就极大避免了永久带占满的问题。甚至永久带在 JDK8 中被 metaspace 替代了，而且默认缓存大小也在不断的扩大中，从最初的1009到 7U40 以后被修改为60013。你可以使用相关参数直接打印具体数字，可以拿自己的 JDK 立刻试验一下。你也可以使用 JVM 参数手动调整大小，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下并不需要调整，除非你确定它的大小已经影响了操作效率。这两段参数代码呢，请点击文稿查看。 Intern 是一种显示的排除机制，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因为需要开发者写代码时明确调用，一是不方便，每一个都显示调用是非常麻烦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很难保证效率。应用开发阶段很难清楚地预计字符串的重复情况，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污染代码的事件。幸好在 Oracle JDK 8U20 之后呢，推出了一个新的特性，也就是 G1GC 下的字符串排除，它是通过相同数据的字符串指向同一份数据来做到的，是 JVM 底层的改变，并不需要 Java 类库做什么修改。注意，这个功能目前呢是默认关闭的，你需要使用参数开启，并且记得指定使用 G1GC。 这个代码参数请点击文稿查看。前面说到的几个方面呢，只是 Java 底层对字符串各种优化的一角。在运行时，字符串的一些基础操作会直接利用 JVM 内部的 intrinsic 机制，往往运行的就是特殊优化的本地代码，而根本就不是 Java 代码生成的字节码。 intrinsic 可以简单理解为是一种利用 native 方式 hard-coded 的逻辑，算是一种特别的内联，很多优化还是需要直接使用特定的 CPU 指令。具体呢，可以看相关源码，搜索 string 以查找相关 intrinsic 定义。当然，你也可以在启动实验应用时使用文稿中代码参数，了解 intrinsic 发生的状态。可以看出，仅仅是字符串一个实现，就需要 Java 平台工程师和科学家付出如此大且默默无闻的努力。我们得到的很多便利都是来源于此。我会在专栏后面的 JVM 和性能等主题详细介绍 JVM 内部优化的一些方法，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再深入学习。即使你不做 JVM 开发，或者暂时还没有使用到特别的性能优化，这些知识也能帮助你增加技术深度。三、String 自身的演化。如果你仔细观察过 Java 的字符串，在历史版本中它是使用 char 数组来存数据的，这样非常直接，但是Java 中的 char 是两个 bytes 大小，拉丁语系语言的字符根本就不需要太宽的 char， 这样无区别的实现就造成了一定的浪费。密度是编程语言平台永恒的话题，因为归根结底绝大部分任务是要来操作数据的。其实在 Java 6的时候， Oracle JDK 就提供了压缩字符串的特性，但是这个特性的实现并不是开源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在最新的 JDK 版本中已经将它移除了。在 Java 9中，我们引入了 Compact Strings 的设计，对字符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进，将数据存储方式从 char 数组改变为一个 byte 数组加上一个标志编码的所谓 coder， 并且将相关字符串操作类都进行了修改，另外所有相关的 intrinsic 之类也都进行了重写，以保证没有任何性能损失。 虽然底层实现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但是 Java 字符串的行为并没有任何大的变化，所以这个特性对于绝大部分应用来说是透明的，绝大部分情况不需要修改已有代码。当然，在极端情况下，字符串也出现了一些能力退化，比如最大字符串的大小。你可以思考下，原来 char 数组的实现，字符串的最大长度就是数组本身的长度限制，但是替换成 byte 数组，同样数组长度下，存储能力是退化了一倍的。还好这是存在于理论中的极限，还没有发现现实应用受此影响。在通用的性能测试和产品实验中，我们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紧凑字符串带来的优势，即更小的内存占用，更快的操作速度。今天我从 String、String Buffer 和 String Builder 的主要设计和实现特点开始，分析了字符串缓存的 intern 机制、非代码侵入性的虚拟机层面排虫、Java 9中紧凑字符的改进，并且初步接触了 JVM 的底层优化机制 Intrinsic。 从实践的角度，不管是 Compact Strings 还是底层 Intrinsic 优化，都说明了使用 Java 基础类库的优势，它们往往能够得到最大程度、最高质量的优化，而且只要升级 JDK 版本就能零成本的享受这些益处。关于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你做到心中有数了吗？限于篇幅有限，还有很多字符相关的问题没有来得及讨论，比如编码相关的问题。可以思考一下，很多字符串操作，比如 get bytes 或 string 等，都是隐含着使用平台默认编码。这是一种好的实践吗？是否有利于避免乱码呢？请你在留言区写写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或者分享一下你在操作字符串时掉过的坑。我会选出经过认真思考的留言，送给你一份学习鼓励金，欢迎你与我一起讨论。你的朋友是不是也在准备面试呢？你可以请朋友读，把今天的题目分享给好友，或许你。